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八六。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就是那天晚上，我吃安眠药，先睡着了。 钱呢？别慌。还狠，我就弄死你。 强水说一开始就看凭手里有刀，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 我觉得我跟乔伟，我们俩过不去。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 你帮我查个事儿 吧。 是吧？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于南、王千源、南宫里领衔主演。 放开我！ 那天晚上之后，我的生活就不一样。 根据虚衣瓜小说《淡色的月亮》改编。 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 你真的忘了那个密码？ 就这样问你，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过。 没有啊， 为什么？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和红酒一起为朋友们送出好书，跟朋友们一起聊书侃书的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书评人，同时呢也是青年作家创意人严乔。严乔你好。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 嗯，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女性。有些朋友会说了，哎，怎么突然开始聊女性了？这要说到一本书，喜欢村上春树的朋友们应该不会错过这样一个消息，就是时隔9年，村上春树再次回归短篇小说的创作，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已经上市，应该说引发了一个新一轮的村上热。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透过这样的一本书，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女性的那些事儿。村上春树这个作家非常的有号召力，而且在我们国内呢，很多女性朋友很喜欢。 小资的鼻祖了，有些女性说，如果你在宴会里面不提村上春树这样的一个话题，就说明你的格调应该还没有太高的格调。 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像在咖啡馆里，大家都会拿一本，是吧？挪威的森林在那块看。 对，所以说你可以聊一聊村上，但不要只聊春树。 对。我们先说一说这本书吧。这本书它是一个短篇小说集，里面收录了7篇吧，应该是，哎，7篇还是9篇啊？反正里面就讲了不同的几个故事。 它其实是一个概念性的小说。其实它、原来海明威也有一本同名的小说，也是这样子的名字。 对对对， 所以其实多少的话，村上春树是有点不服气，想找一个机会去向海明威这样子的小说家来致敬一下。 这七个写法各异的故事呢，都指向一个主题，就是没有女人的男人们。首先严乔你来解一下题吧，你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呢？什么叫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他跟是吧美国作家写的肯定不一样啊。 我觉得大部分从标题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以为没有女人的男人就是讲一群没缺少或者匮乏女性的这种男人的一种心理上的落寞，但我听过一种更有意思的解释是说，没有女人意味着男人和女人是永远不可以沟通的，或者说这种沟通多多少少存在着一种无效，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讲男人和女人都是两种完全不一样来自不同星球的动物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村上春树其实是想用一种小说去描述他自己对女性这样的一种动物的理解，但同时大家可能也很明白村上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他的女人更多的像是他自己世界的一种媒体，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媒体，他其实最终是为了回到自己，就是男人怎么去理解自身这样的一种状态。 嗯，那么我们今天就聚焦在日本女性吧，或者说我们聚焦在日本的中产主妇啊这样一个群体当中，因为我们也跟一些在日本生活过的朋友作家聊过啊，包括跟日本的一些女性也聊过，她们相当一部分还是属于那种全职主妇啊，对吧？全职主妇。 我周围有一个朋友哈，前几天是来自她在日本的京都待了30年，她的老公实际上是日本的松下电器的一个工程师，他们两个都是中国人。那我们就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了日本主妇的一种生活，他说在日本的男人是常年在外工作会比较劳累一点，然后作为主妇的话，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宴会还有自己的局，那这些主妇在这个局里面，他们可以非常大胆的，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大尺度的话题，但是他们的老公并不会介入到这样子的话题里面去，甚至他们可能聚会了好久好久，他们甚至不知道对方的老公是谁。所以在日本主妇他们有一个很独立的自己的个人的一个世界，然后他们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快乐的生活，但你很少看到中国的主妇有这样子的一种派对也好，或者说他们可以很自由的去在这个局里面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可能会觉得中国的主妇是啊，电视剧里那种很乏味的、很压抑的、很繁琐的，去听从老公的各种意愿的这样子的一种，有点像女性的蚁族这样子的感觉。 嗯，你刚才提到也算是中国的这种传统的全职主妇了。那么这又牵扯到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就是所谓的中产主妇，就是日本这些中产主妇跟没有结婚的所谓的大龄的单身女青年，他们相比。谁更幸福一点，或者说谁更孤单一点，你觉得呢？ 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幸福其实和你的单身与否我觉得其实关联不大，并不意味着你不是单身就一定会幸福。所以这个可能是中国人的一个开关，他们会觉得一个女人从单身变为这个步入婚姻的殿堂，他的所有的问题就马上解决了。那实际上完全远远没有解决，在日本也是这样的状态，就是主妇也是比较苦闷的，比较匮乏的。甚至我这个朋友他跟我说了一个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他觉得他活着活着30年就过去了，现在已经到他的女儿开始谈恋爱了。 嗯， 这时候他有一个心愿，就是按照他的理想去给他的女儿找一个他的男朋友。 嘿，这不是跟很多中国的主妇是一样的吗？ 他的感觉是说他说如果这辈子有这个机会，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再谈一次自由的恋爱。他说如果老公不反对的话，我是愿意这么去做的。你会觉得其实这个想法虽然说是一句玩笑，但其实是他内心里真实的愿望。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日本的这样的一种比较高强度压抑的甚至一种静态的社会里面，你会觉得主妇的生活并不像想象那么发达，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越位代表了自己的一种很甚至有点是一种很侥幸的这种心理。你看村树写的这个小说里面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篇叫三鲁佐德，他写的实际上是在这个《1001夜》，大家都知道这样一本小说里面有一个会讲故事的王妃。那么他讲一个中年的男性就认识了这样子一个会讲故事的家庭主妇，那这个家庭主妇就每天晚上给他讲各种各样他少女时期的这种故事，然后这个男人最后就发现，到底是他喜欢这个主妇啊，还是说他喜欢他 给他讲故事的那种感觉，他有的时候甚至在一瞬间就搞不清楚这两者之间的界限。然后这个主妇就告诉他说，啊，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很妙龄的一个帅哥了，然后他就甚至偷偷的跑到了这个帅哥的房间里面去，看一下能不能偷走一些小的东西来算他的纪念品，然后自己也可以放一些私人的物品进去，然后他会觉得这样子的一种交流是代表着他和这个帅哥之间的一种连接，所以他偷偷的在这个女性的这个男性的这个抽屉里放了一个卫生棉，他觉得这个帅哥会不会发现，然后他就在想发现了以后他会有一种幸福的快乐在里面，就觉得哎，我已经来这边到此一游了一下，他也不知道他是谁，他甚至想偷走一件他那个运动的那个 T 恤。他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呢，那个小说里描述的非常的细腻，他说他那个脸绽放出来，好像他回到了少女时代的那一种生命的活力的状态里面，就在那一瞬间他实际上已经又回到了年轻时候的那个模样。 嗯，也就是说对于他来讲，有的时候那一刹那可能还是想体验一下青春呢，对吧，自己当年的一个青春呢。 所以女人的青春，有的人说其实它不是一个过程量，它可能是一个状态量，它不意味着你五十岁的时候你就没有了青春，你可能在一瞬间或者在那一刹那间你可能会有一种青春再现的那种感觉，这种再现其实不一定表现在脸上，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说哎，你现在显得特别特别的年轻，他是说那一颗心在这一个状态里面他哎忽然间闪烁了一下。 嗯，咱们再说村上春树这本书叫做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啊，这样的一本书的时候，同时也可以结合另外的几位日本作家他们是如何写女性的。还有一本书呢，严强今天也带来了，是山本文绪的31岁又怎样，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呢，也写了众多31岁女性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咱们当下的这种社会的思潮讨论的焦点还有点类似哈。 这本书也是我好几年前看过的，但是印象很深。我觉得从一个年龄的横切面切进去，它写的是很多位的31岁的女人她的生命状态，就像一个截面一样的。那里面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有一篇小说叫做《温酒》。大家都知道日本人的生活可能和我们相比来说，日本人的生活可以更细致一点或者精细一点。那么去日本的这个酒屋里面去温酒，那么对方会问你这个酒的温度，他比如会问你你是要热温的呀，阳光温的呀，还是皮肤温的。你看热温的意思就是那种稍微有点偏热的，舌头喝起来可能会有点滚烫的。那阳光温的就好像这个暖洋洋的这个太阳照在身上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一种叫皮肤温，皮肤温就是像皮肤一样的温度，可能有一点冰冷，但是又有一点余温犹存的这样子的感觉。 嗯， 那他讲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笑的故事，讲这个主妇可能是被老公遗弃的一个弃妇。那有一天她发现她老公跑了，这时候她打电话也打不通了，她只好找她老公的这个家庭去沟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她打电话的是她的老公的这个爸爸。这时候他爸爸说话了，他说不好意思，我跟这个我的老婆也离婚了，所以我现在也很不幸。所以两个不幸的人就聚在一起去喝这个温酒。他温的是什么呢？温的是皮肤的那个温度的酒。他们在喝的时候彼此都感觉到非常的孤独，然后他们甚至会拥抱在一起，但什么也没有做。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以前心理学经常讲的一种叫皮肤饥饿。就人在孤独的时候，你的皮肤会最感觉到那种饥饿的那种感觉。这时候拥抱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就像抱团取暖一样，你会瞬间会觉得有一点孤独会慢慢的减缓一点点，或者减少一点点这样的孤独感的。他写的就是现代社会的这种主妇的那种很孤独但又没有处倾诉的那种状态。他用温酒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把这个小说的这种张力表现得非常的到位。 哎，其实提到这个名字啊，就让人很感兴趣，叫做31岁又怎样。书中写的是31岁女性，有人呢怀疑眼下的这种生活啊，有人呢觉得31岁，哎呀，是不是在婚姻当中已经不抢手了呀，是吧，在这个00后的眼中是不是都变成 大婶大妈了呀。但是这一部分人呢，他们一般啊都会有稳定的工作或者是稳定的收入啊。30岁其实很多人看来也很棒嘛，他们有主见啊，做事又比较的果断，既可以重新开始，同时呢也可以继续现在的生活，感觉好极了，对吧？就是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可以接受31岁我单身没问题。 在一线城市里面，如果是你30多岁的话没有结婚，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是很自然的， 很正常。 但如果换到2线或者3线城市，换到这个村里面去，对方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失败的女性。如果31岁你还没有嫁出去，你一定是有毛病吧？ 对 方会说你是有毛病的人嘛？所以这种歧视在中国会非常非常的常见，但在日本这样的地方其实也会多多少少会有。所有的东亚的这种文化，他都希望女性能够待在家里面， 对， 做一个贤惠的妻子呀，然后你可以只要把你分内的事情干好就 OK 了。那在西方的话，对方不会觉得女性单身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最近很流行的一本书叫做《单身社会》，它估计了以后在未来的社会里面，我觉得很多人是在单身的状态中终其一生的。也就是说单身其实并不是一件让你会觉得失去幸福感的事情，甚至有的心理学家统计，社会学家统计，单身的人有的时候甚至会比已婚的人士会更加幸福，因为他的负担也少了。 对，刚才其实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中产主妇他们内心孤单，还是所谓的一些单身的人寂寞。就是有一些主妇啊，她其实更寂寞，对吧？尤其是一些全职主妇，她一方面受制于她接触的层面不会那么的广泛啊。你刚刚提到日本有一些这样的会那样的会，可能大家主妇还能在一块插个花啊，聊个天啊，打个牌啊。但是有很多主妇她是不具备这方面的，同时她又被社会所束缚，我不能随便的去交异性的朋友。那你说那些单身的人？他寂寞了可以找好朋友去聚啊，你没有人可以管我呀，对不对？ 所以主妇其实多多少少会更有大的这种道德或者舆论方面的压力。我记得我有一个主妇的朋友，他几乎没有朋友圈，他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朋友圈就是老公的朋友圈，他一旦失去了这个婚姻的这种维系以后，他就等于连个圈是一个什么圈都没有的朋友。对他来说他会觉得非常的恐惧。所以主妇，你会觉得圈子其实就是有一个圈子对你非常非常重要。 对于很多主妇来讲呢，他们也喜欢看村上春树的书。村上呢，有人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或者说，看他的书至少能感觉出那种苍凉的感觉。 我有一个很星座控的朋友曾经用星座这个方式来解读村上春树，他说村上春树因为是一个摩羯座的作家，而他写下了笔下的这些男性也大部分是符合摩羯座这个男性的特征。他用一个比喻我觉得很恰当，叫所有的摩羯座的男人都是一辆盛满水的装甲坦克，就是外边是冰冷的，是甚至你可能用装甲弹都打不穿的，但里面都是这个液体在不停的流动。所以你看川村树写的这一个第一篇小说叫《驾驶我的车》，他写的是一个男性，和他的这个妻子都是这个话剧的演员。他在他的妻子得到肿瘤去世了以后，他发现他的妻子有外遇了。这时候他就找到了他。在他妻子过世之后找到了他那个外遇的那个男性，小说突然间逆转了一下，他竟然和这个男性成为这个非常好非常好的朋友，就是给自己戴过绿帽子的这个男性。然后他唯一的目的就是问一下，他想弄明白我的老婆为什么会喜欢你这样子比较 low 的男性。 嚯，那真是够轴够执着的这么一个男人。 不过这个动机本身也是一种很摩羯的动机，就好像有一道门要关上了，你在这个世界关上之前你一定要进去看一下那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对于这个男性来说，他所有的欲望也好，所有的渴求也好，都指向了那个永远可能关闭打不开的那个世界。他在此刻那个世界，他一定要找到那个世界的那个钥匙。他会觉得这辈子理解这个东西对他真正去理解他的老婆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会觉得我老婆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但可能在一般男性来说 逝者已矣嘛，有的时候就不用再追究了。 嗯， 甚至连他的情敌都告诉他说，其实他还是很爱你的，你就不要想不开了。所以我觉得这故事有意思的地方，他很多时候是在讲男人的一种情节吧。这种情节其实每个男性多多少少都会有的。你会觉得，在生活里，尤其在中国社会这边，和一个给你戴绿帽子的男性可以成为管鲍之交吗？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很少很少 很少， 只有在小说里可能可以实现。 是他因为男性女性可能也不太一样，男性他就是一种占有欲特别强的动物嘛，所以说我最终呢，我可以是吧，我可以不使哈，或者说没有什么互动，但是呢你不能不属于我，对吧，你不能不属于我。所以 其实我占据的你这个时段，但我也不能让别人占据。 不是让别人占据，对 对, 对，你要完全属于我，就有点那种皇权色彩嘛。 对， 对吧？你这个皇上有3000个妃子，但是这3000个妃子就在那儿干瞪眼儿，然后你也不去翻牌子，但是人必须得从 一个 跟 着 你 这个坑位。 对，这可能跟国外的这种思维方式还不是特别的一样哈。总之呢，村上春树的书，他的这种写法。按说呀，他是受美国作家影响比较大的，是吧，岩桥？ 对，我觉得村上典型意义上还是一个美式的小作家。他虽然写女性，写日本的这个背景，但是他里面小说的这种色彩还是很美国式的那种，给你感觉还是，所有的人都有一点超现实主义的这种色彩在里面。 嗯、 你会觉得，他的小说还挺有意思的，不是典型意义上日本的那种小说。比如说，你去想念一个人，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个思小说叫棉被，就是你思念一个人的时候，你去闻那个棉被那个缝隙里面会有以前那个情侣和伴侣的这个味道和气味。日本人总是通过这种感官去捕捉世界的，他不会像西方人一样通过一个哲学的一个论断也好，或者是一种抽象的推理也好，他始终是通过一个很感官主义的这种世界去对世界进行评判的。 嗯，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我们今天从村上春树的最新作品《没有女人的男人们》说起，也是老爷子时隔9年再次回归短篇，因为他最开始起家的时候就是写短篇写得非常的棒嘛，很多长篇小说也是从短篇小说的基础上进行增扩的。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出来之后，很多村上迷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的疯狂，因为确实阔别已久了，上一本书应该是多奇作吧，是吧？ 对， 多去做，但是他还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作家啊。说到 每一部书，应该说都是有他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好像我们当年看那个 EQ84 一样的，大家都觉得哎，这个东西又小小人啊，又两个月亮啊，又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还是蛮幺蛾子在里面的。 嗯， 就是你觉得里面的技巧的成分太大了， 嗯， 而小说的真诚性有的时候会让你哎觉得村上春树到底要表明什么样的东西。 嗯， 那作为小资的群体，他当然会觉得是 OK 的了。 嗯，还有一本书呢，叫做《我们是不是该结婚了》。这个作者呢，也是日本作家，叫做石田一良啊。这本书岩桥也带过来了，这是一个长篇小说，或者用不太准确的这个语言来讲，也算是一个剩女小说吧。 对，日本人其实也有很多的剩女小说，他们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我记得好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日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叫《银之光》，那个日剧后来还出了一个电影，那是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女星叫林濑遥主演的。他们讲他们日本人的那种合租的那种房子里面，这个单身的剩女和一个她当时单位的部长之间的一种爱情故事。她的减压方式就是，最早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概念叫干物女嘛，也有台湾地区翻译成甩干女。然后她的减压就是穿着那个运动的那个运动服、运动装，看棒球比赛，喝着啤酒。她就是在她的后院喝着啤酒，在地上打滚。然后那个女的就是在地上打滚时咕噜咕噜咕噜。然后那个男的发现这个东西也很有效，对他来减少压力也很有效。于是他们两个就像，那个地里的泥鳅一样，在那个后院里面打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后来咕噜咕噜这个东西就成了一个日本非常有名的这种爱情里面的一个文化嘛。 嗯， 就是日本人已经没有这种后院的这种文化了，就是你在后面的院子里能看到一些萤火虫啊，看过萤火虫的光芒啊，你会发现城市已经都被钢筋水泥包裹了，所有的人在沟通上面已经